品味一零三三，悦耳悦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刚才我看到一组非常可爱的漫画，但是漫画上的画却触动了很多人关于爱情的想法，关于婚姻的感想。读给你听这些漫画上写了什么。有人说我要结婚了，因为年纪大了。有人说我要结婚了，因为家里人催促。有人说我要结婚了，因为对方有房有车，条件不错。有人说我要结婚了，因为一不小心有了孩子。有人说我要结婚了，因为真的不知道那个对的人何时才来。人心越来越浮躁，感情越来越复杂，仿佛很久没有听谁说起我要结婚了是因为爱情。一辈子我们可以迫于现实妥协很多事情，但唯独有一件事情不该妥协，那就是找谁陪自己相守终老。要知道，只有该结婚的感情，没有该结婚的年龄。只要你用心去寻找，去磨合，肯定能找到那个对的人。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遇见，那只说明你还没有变得足够好。你需要做的不是着急去结婚，而是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，然后遇见那个想要给彼此幸福的人。如果你也在等待这份真正的爱情，把这些温暖的话送给你了。继续来听歌。 对你说大错的，我不是你那个什么，你想找的那个，就算我更大同人同心又如何。都说你大错的，我要欺骗你干什么，你们多久没见，连我更大的心里都不得。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是否难耐寂寞、你到底是谁，总是阴差阳错砸破我的耳朵。 和交警温馨提示您，春季来临，天气转暖，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。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，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。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，近日天气转暖，容易产生春困现象，驾驶人在出车前应该保持充足睡眠，在行车时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，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，并开启车内收音机，避免疲劳驾驶。 时间静止了，身边没人。如果爱停了，